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再跟住倾下了凡先生所讲嘅善有半满，满系圆满。凡是不会圆满的，达不到圆满的标准，就叫做半。他举《易经》上两句话讲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，修行人一定要好好地记住。总而言之，不积就不会满，就达唔到圆满。所以教我哋要积德累功，德行必须念念唔忘记，时时刻刻存一个利人、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心。必须将自利舍弃。一般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是没有读过圣贤书，很多读圣贤书的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但是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私欲没办法放下。由此可知，自私自利、种种爱欲，不单止是修行的大障碍，世间福报亦被他障碍住了。众生为什么会堕三途？它里面的因素我们不难理解。佛经上对三途地狱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我们读完、听完仍然没有办法提起警觉，那就正所谓麻木不仁了。只重视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未来有大害，所以善恶利害事实真理，有几个人能认识清楚？有几个人能圆满做到？现代人，他们做不到。讲老实话， 亦唔好责备佢哋，亦唔好怪佢哋。点解呀？冇人教佢呀嘛。嗰啲大道理必须由细教起。所谓孝成若天性，佢好有道理嘅。到中年，到老年，喺呢个社会染缸里面，已经被严重染污啦。虽然听到觉得系有理，亦会岌下头，但系警员面前仍然迷惑颠倒，仍然放唔下。原因就是认知不够透彻，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。由此可知，教学是几咁重要了。中国在古代将教学真的当作人生第一件大事，无论家庭，无论国家，所以这个民族能延绵几千里到而家，佢唔会灭亡。我哋再睇西方以前新兴嘅帝国，时间都唔会维持好耐就衰啦。我哋有冇认真去观察兴衰嘅因素系乜嘢？佢系咩道理兴旺嘅？咩道理又衰退？中国系衰咗一阵，又点解能再复兴？佢原因系文化嘅根好深。虽然喺近代，大家睇到西方人所谓洋枪大炮，屈服在武力之下，丧失了民族自信心。但是中国毕竟还有些老人，他们心里明白，心里清楚，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命脉，等待机缘发扬光大。咩叫机缘？大家醒悟过来，能再接受呢种就是机缘成熟了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面，几千年分途，老实讲容易觉悟，觉醒过来，这种是中国人的福报。 中国人有福，世界人就有福。古圣先贤的教诲和西方人的观念确实不同。中国自古以来就讲天下为公，就讲人民爱物，推己及人。这种胸襟几广大，成就圆满的功德。所以就算一时迷惑，短时间有灾难，毕竟能够恢复。讲到半满，老实讲都是在全心。这个注解里面举了个例子，话有个信徒去庙道烧香，供养两文钱，两文现代人唔懂啦，乜嘢叫两文？在清朝末年，十文钱先是一分，十分先是一角，你就知道两文钱是好少好少的了。那是一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家境非常清寒，但是他布施供养的心真情，所以寺庙里面住持老和尚亲自和他烧斋。到后来那个女事主发了达，再去寺庙道烧香还愿，那次供养了千金，带来很大的供养。老和尚只派了个出家人和他烧斋，法事做完之后，他就问老和尚，他说我以前布施两文钱，你老人家亲自替我烧斋，现在我供养这么多，你为什么随便派个出家人好像来敷衍我？老和尚就说，以前你布施虽然少，你的心真情，我不亲自和你烧斋，对不住你。现在你布施供养虽然多，你心底的诚敬不及往年，随便一个出家人和你烧斋就够了。咁半满，我哋喺呢度睇到啦，唔在乎供养钱几多，唔系咁样，喺心底嘅真情。呢种讲法好啊，唔系有钱有能力嘅就能修大功德，修圆满功德。 贫贱人就冇机会收。明白呢个道理，贫贱人往往能收圆满嘅功德，而富贵人往往收积嘅只系一半功德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就通达事实真相。富贵人唔会生生世世都富贵，贫贱人亦唔会生生世世都贫贱。贫贱人来生得富贵，富贵人来生转贫贱。你问下呢个系咩个道理？呢一段所讲嘅就系喺一个平常现象里面，富贵人多骄慢，贫贱人多数谦虚恭敬。便知道谦敬是德，骄慢将福截咗啦。所以点收亦只是一半，得唔到圆满。佢仲举咗隻古仔，嗰隻古仔是吕洞宾嘅古仔，亦值得我哋深深反省嘅。佢系道教嘅八仙之一。吕洞宾喺早年遇到钟离，佢亦系八仙之一。钟离教吕洞宾一个法术，点铁成金。你要布施救济嗰啲穷苦人，你有呢种本事就方便啦。吕洞宾就问钟离先生，佢话我点铁成金，嗰啲金会唔会再变成铁？钟离同佢讲，500年之后佢先会变成铁。吕洞宾一谂，我咁做唔系就害咗500年之后嘅嗰啲人咩？呢种法术唔要，我唔学啦。钟离赞叹佢，佢话修仙要积3000功德。你呢一念心，呢种系好心，你3000功德就圆满啦。我谂现代人冇呢个心，唔好话500年后嘅人害佢，佢唔负责，眼前嘅人佢都害啊。从呢只古仔里面，我哋体会到一件事情：诸佛菩萨神仙都是以爱心对人，1000年之后的众生都绝对没有一个伤害的念头，何况现前呢？呢种是我哋应该要学习嘅。最后有个结论讲得好好，重要嘅是真情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。 布施一分钱可以消千劫之罪。由此可知，不在施舍几多，在心念真情心。如果心底不真情，虽然黄金万日，这个是说多了，我们现在说亿万财富拿去布施供养，福只有一半，不圆满。这个道理佛法讲得清楚，真情清净慈悲不着相，正是佛法里头所讲的境随心转，他心量大。他心里面无障碍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念念同虚空法界相应，这种功德就圆满了。如果心里面没有舍弃妄想分别执着，心量窄小，所以说布施亿万金银财宝没办法突破他的心量。所以他的福报不圆满，道理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细心去思维，细心去观察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无论财施法施，一切思维都随住心量周遍十方法界，成就的是大圆满。念念大圆满，时时大圆满。我们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怎么修法？所以学佛不明理不得，修福不明理亦不得。下面讲善有大小，都在一念至情之间来分辨，一念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这种行就大。一念为自私自利，做再多好事，这种善福亦是少。回篇里面引用了一个公案， 宋朝的魏仲达。这条公案我们在很多很多典籍古人笔记里面见到，可见到魏仲达的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很多的。那个人官亦做得很大，他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恩缘，他被鬼仔捉去见阎王，阎王叫判官将他的档案搬出来，档案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恶，一部分是善。恶那部分分量太多太多了，善只有的咁多，善的档案里面只有一卷，阎王睇到咁就好唔高兴，吩咐判官攞秤嚟秤下，结果佢恶档案虽然多，真是太多太多了。善的档案只有一张纸，他那张纸比他那些恶重。阎罗王看到这种现象，马上笑容就露出来，他说你不错。他就问判官，他说我做恶，我而家仲唔到四十岁，我点会做咁得恶？判官同佢讲：恶未必系做嘅事，动个恶念，阴曹地府里头都有记录。佢话我嗰个善系咩事啊？他说那个善是朝廷要兴建一个工程，那个工程劳民伤财，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做那个工程，他就说皇帝不听啊。判官话：虽然唔听，你嗰一念心系为群众着想嘅，唔系为个人嘅利益，系为黎民百姓着想。好多黎民百姓，你以真情心去关怀佢，咁嗰一念功德超过你无量无边嘅罪业，所以嗰一念善大啦。平时嗰啲恶念再多少啊，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改过千善，积得累功，我哋就有信心，就知道自己应该点做法，知道忏悔唔难啊。魏仲达，佢不过是四十年累积的恶业，我们现在讲无量劫积集的那些恶业，一念之间可以悔改。这条公案对我们改过自身，参罪求福， 带来好大的信心。诸佛菩萨，天地神明所见的和我们凡夫不一样，希望我们要好好地学习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